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斋雕公，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5集，柳拂衣与林妙妙站在一棵榕树下面对面休息。拂衣平生第一次教不会学生，正在自我怀疑，却见妙妙频频回头往木生那里看，神色似乎很热切。他处理感情一向有些力不从心的脑子飞速一转，想明白了什么，脱口而出：“妙妙。”林妙妙吓了一跳，立即回过神来，只见柳拂衣脸上挂着洞悉一切的表情，定定地盯着他：“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操，被发现了。”“ 我……” 柳拂衣伸出一根手指，阻止了他慌乱的解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你想让阿生来亲自教？ 哎，不，等等，他好像误会了什么。 妙妙呆若木鸡。 不是。 他来不及阻拦，柳拂衣已经招了招手，愉快地喊道：“ 阿生，你过来。” 林妙妙眼看着正准备深情套路姐姐的黑莲花被生生打断，让柳拂衣硬从慕瑶身边拉来，到了她面前。她脸上的神色已经不能用阴云密布来形容了。“符纸我给她了，你教妙妙一些自保的法术吧。”末了，柳拂衣看她一眼，眼中笑意叮咛，只是那笑容怎么看怎么诡异。哼，这次认真些。话毕，潇洒离去，背影仿佛写满了。柳大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加油 ，fighting！ 妙妙与黑莲花面对面僵立着，他望着他，眸中深沉，脸上挂着一丝戏谑的笑，一言不发。黑云压城城欲摧。 对不起啊。 妙妙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尴尬的微笑。 都怪我太蠢了，把柳大哥都气走了。 他逆着黑莲花的脸色，越说越没底气。恰有一阵风吹来，扬起他双垂髻上系着的碧色发带，吹过长长雨节下那秋池般的杏子眼。林妙妙从来不是慕瑶那种数十年如一日的冰美人，她下颌尖，脸儿粉白，颊上是新鲜的绯红，像是盘里的青果，要是不采摘，转眼便如露凋零了。 这就是人间普通的少女吗？ 除了阿姐，除了镜子里的她，那种在冰山之巅上的永恒美艳以外的世俗而脆弱的美丽。 你都学了什么呀？他默然片刻，脸上仍然没有露出一丝端倪。 林妙妙硬着头皮将柳拂衣给她的符纸一字排开，语速飞快：“ 你再教我一遍，我保证很快就学会。”“ 可我现在不想教。” 他斜睨着她，语气淡淡的，带着理所应当气定神闲的恶脸。林妙妙非常愧疚，她仔细回忆了一遍原剧情，发现青竹林里姐弟回忆童年这一段是慕瑶慕生一路交恶之前唯一一段比较温馨的情节了，这点仅存的温情还被他给搅和了。“ 不教就不教吧。” 他认栽了，嘟囔道：“ 其实晚点学也没关系， 反正这个世界里不该发生的不会发生，该发生的逃也逃不掉。”木生一路默然，似乎在想心事，绣着麒麟的长袄靴走在草丛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哎，木生。” 妙妙鼓足了勇气：“ 要不我们来聊聊天吧。” 跟木瑶在一起没有回忆完的童年，就由他斗胆继续好了。“ 你想说什么？” 木生望着前路，眼都没眨。“ 他尚在思考一个比较好的开场白，只见他蹙眉转过身来，拉住他的领子，毫不怜香惜玉地将他扯到眼前。 你身上的味道熏得我头痛。 味道？ 林妙妙转念一想， 梳头水？ 嘿，你这就有些不讲理了，这时候栀子花香早就淡得闻不出了，更何况你木生为了保小命也沾上了这香气，有什么脸面说我？ 不是。 他双瞳漆黑，伸出手掌来。柳福一的香囊。妙妙下意识地去看柳福一，见他和慕瑶各走一边，谁也不理谁，尴尬得很。不想此举却惹恼了黑莲花，他仍在笑，语气却明显不悦。 不想给啊。 他从袖中取出一个香囊来。我跟你换换。 这不好吧。 林妙妙犹豫起来。 我这个是用过的，换你这个新的。 林妙妙完全忘了，加上上一次在前厅里，她是第二次因为香囊的事情拒绝她了。她全没放在心上的事情，木生可是一笔一笔全都记着。木生的眼眸很黑，不经意间着偏执的光。 怎么不舍得？ 妙妙有点火了。 这倒不是，柳大哥把他送给了我，那就是我的东西，你不喜欢闻，我离远些就是了，你干嘛非逼着我？ 他眸中满是暗涌，一张符飞速地贴在他背上。 你说的对。 妙妙张大嘴，一阵麻痹的感觉从指尖蔓延到躯干，他忽然发觉自己像是人偶一般浑身僵住，只剩眼珠能转动，内心无比的惊骇。木生低眸，手指划过他的衣襟，在上面飞快地摩挲了两下，那香囊便到了他手心。他捏在手里，慢条斯理地把自己的秋香色香囊牢牢系在原来的位置，随后歪头打量了他一眼，似乎是在检查他的脸和新香囊相不相称。随后他望着手上的香囊，忽然拈出一张符，符纸边缘一卷，生出一簇水蓝色的火焰。这火焰无声无息，倏地一下转瞬便将它烧成了灰烬。灰烬飘飞，空气里满是草药烧焦的味道。他拍了拍手，吃的一下撕掉了妙妙背后的符纸，潋滟黑眸凝视着他，微微笑道： 现在好多了。 妙妙不禁后退了两步，看黑莲花的表情像是在看一只怪物。 哼，这样便怕了吗？ 他转过头去自顾自地走路，嘴角噙着一抹讥讽的笑。什么宽宏大度，不过如此，没什么与众不同。不想才走了两步，身后人气喘吁吁地追上来。 你等等，你站住。 转过去是林妙妙柳眉倒竖的一张脸。 你刚才给我贴的是什么玩意儿？ 他也没指望他回答，凶巴巴地质问完，伸出一只手来，脸上的怒火只维持了一瞬间，便没皮没脸地笑了场。 怪好用的，你再给我一张呗。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